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oh yeah.Jump up super high, high up in the sky. It's no power up like dancing. You know that you're my superstar. No one else can take it this far. I'm flipping the switch, get ready for this song. Let's do the Odyssey. Wood Island, August, Young Rock Sun. 復活節假期啊，即係我見到好多學生哥啊，都仲未開學，仲喺度玩緊。咁但係即係啊，大人都有假放啦。呢啲放假時間係咪好好利用嚟陪下屋企人定係打機咧？ 嗱，即係屋企人同打機冇衝突㗎。 係咯，朝頭早陪完屋企人飲茶，晏晝開始咪打機咯。 哦，係，真係非常之好。咁啊 ，August 我知道咧，因為即係都其實枕住呢一段時間都好多 game 出啊， 同埋全部都好啱我口味啊。 係咁啊，其中一隻就係呢一個啊機。 基戰叫做終於正式出咗啦，咁如果玩得快嘅朋友咧，可能已經完咗一週目噶啦。咁基戰玩開嘅朋友咧，都好多時候會重玩嘅。 咁你係咩狀況嚟嘅？ 我就差唔多去到結局噶啦，我未完成一週目。 喂，但我想話一週目玩一次大概用幾耐時間？ 嗱，今集就有52話嘅，咁即係睇你快慢。所以如果你快一日已經搞掂，24個鐘你露煲。搞得掂，同埋今集機戰呢，我覺得都有一個幾創新嘅嘢嘅，就係今集傳統上呢就冇咗嗰個機械味㗎。我覺得個機械人味道冇咁濃，因為今集個主線劇情呢係圍繞魔神英雄傳嘅，即係大家一定有聽過機會嚟啦，飛雲咁樣啦。咁其實嗰個故事就叫做魔神英雄傳。咁魔神英雄傳個故事本身就有唔少魔法要素入面，再加上今集個主線故事個主角呢係一個魔法師嚟嘅，係一個逃走咗魔法师啊，唔剧透嘅，唔系剧透嚟，因为你第一关已经知嘅，系啦，咁所以其实成个故事咧就变相围绕一个魔法世界去进行。咁魔法世界入边其实虽然都有机械人啦，但系太多魔法元素啦。咁如果你本身系一啲即系叫做机械人迷嚟讲咧，可能就会觉得同上集有啲差距。咁当然今集都仲有高达啊，有魔神啊、铁甲万侠嗰啲啦。不过三一就冇咗啦，三一即係可以話係一個時代嘅終結啦，從來都未試過缺席呢個機戰嘅三一萬能俠咧。 鐵三角嚟噶嘛，高達加三一再加呢個鐵甲萬能俠。 但係點解會有咁嘅決定咧？知唔知？ 傳聞咧，江湖傳聞就係因為經費 都係錢嘅問題啦， 係錢嘅問題。但係老實說咧，如果你話今集同上集比啦，今集叫 X 啦，上一集就叫做有個 V 字咁啦， 五啦， 我叫佢做係啊。咁上集我覺得反而驚喜係仲大啲嘅，因為上一集係叫做好多嘅動作咧都叫做係新嘅，但係今集 X 咧好多動作咧。即 係 個戰鬥畫面都係沿用翻上一次嘅畫面，同埋今集有一啲對於我個人嚟講比較吸引啲嘅機體冇咗啦，例如福音戰士啊，即係 Eva 啊呢啲有好多不過今集又出現翻高達 W 都開心嘅，同埋上集出現咗新出現嘅大和號，今集又冇咗啦。咁如果你本身係唔係好熟悉今集嗰啲魔法系嘅機械人嘅話咧，你可能就會覺得冇咁投入嘅，咁但係。飞云是第一次加入，即魔神英雄传第一次加入机战嚟讲咧，几新鲜嘅。喂，但系老实说，你睇过魔神英雄传，你都知佢招大绝，即系佢嗰把灯笼剑 或者星龙剑啦， 系啦，其实个动作系好简单嘅，就系掹把剑出嚟斩咯，劈一下咁就完噶嘛，即系咁。咁我覺得個表現就差咗啲囉，即係你作為一個最重要嘅角色，你個戰鬥畫面就劈一劍咁樣，我真係唔係好滿意。 但係呢，因為呢，如果你講魔神英雄傳呢，我細個係追睇嘅，烏格蘭有冇 啊？有， 係 囉， 我係特別鍾意加馬嘅，即係個空神號嗰條雀啊，有冇出現呢？ 有，而且係都幾早期就出現咗。因為同埋呢，如果聽眾呢係 魔神英雄主嘅 fans 咧，今集可以特别留意，因为今集嘅主线劇情咧，大部分时间都系围绕魔神英雄主。 咦，咁你不如玩完就嚟玩啦。 哦，冇问题。 好多机体喺魔神入面出现嘅，都有喺呢一部作品。 系啦，而且咧，一开始个劇情最早段咧，就系讲话即系个主角去咗魔神英雄主个世界。 系。 咁魔神英雄主就系讲有个飞云啦，就系系啦，就系一个小学生咁样啦。咁佢就俾人吸咗落去异世界，然之后就喺异世界去打唔同层， 去拯救嗰个世界啦。 拯救世界啦。咁其实个机战今集个主线都系呢样嘢嘅。而且亦都系用翻创界山个故事背景，咁所以你就可以话系大部分时间你都会见到飞云。 咁系咪飞云嗰几部嘅机体都会有出现？ 有嘅啦，即系最主要嗰三部换坐过嗰三部啦， 龙神号、龙星号、 龙王系咪仲有一部叫？ 系 都有出 噶嘛， 白色嘅，同埋嗰只有只雀可以 系啦系啦系啦， 都有出现嘅。咁同埋仲有即系唔知大家有冇印象，佢其中一个大叔咧，咪要打电话嚟？ 哦，武一郎， 系战神号嘛， 佢师傅嘛， 系啦。可能而家有啲人系唔知系讲乜， 系因为佢系打嗰啲即系入嗰啲 入钱嘅电话，然后 call 佢部嘢嚟嘅， 系啦，因为佢 call 机械嘅方法就系你要揾到一个 电话 坐地式嘅电话亭先，然之后你就打俾你部机械人叫佢过嚟。但系好笑，我而家谂翻系，你无论去到边度打都好，就算你入到魔界打，你入到去大佬嗰间城堡度打都好，佢都总有个电话亭俾你 call 佢嚟嘅，系啦。咁今集都 keep 咗呢个传统嘅，咁所以如果你系话想话为咗飞云话。玩嘅话咧，你个开心。不过咧，有一个好大嘅漏洞啦， 点解 有一个好大嘅问题？我哋香港人最中意就叫即系就话飞云机会嚟啦。但系今集咧，佢个飞云嘅译名唔系叫飞云， 我咩渡咩啊？ 叫渡嘅。 哦，因为 三点水做个渡，因为渡过个渡。 日本真实嘅名应该系呢个名 字。系冇错。咁但系当年即系大台就改咗佢做飞云。咁飞云系最深入民心噶嘛。 系啊。 咁 都冇计啦。 呢度啊真系差啲。同埋今集机战其实有得拣香港中文定台湾中文嘅。 系啊。 但拣完香港中文你都仲系叫道。 喂，已经好大让步㗎啦，即係你又记得嘅以往机战都好坚持就係冇一个汉化版嘅。即係你大家以往玩机战嘅话呢，你极其量你可以睇到自己心仪嘅机体呀机械人出现。但你从来都唔知嘅故事背景系讲咩啦。而家你听 August 讲佢直头系即係成个呢个游戏入面嘅故事重心啊，嗰个故事走向啊，可以咁样娓娓道来。其实我觉得对即係游戏迷嚟讲系一个好大嘅福音。 系，同埋即系老实说咧，如果以呢个中文化嘅游戏嚟讲，佢算用心噶咯。你见好多所谓中文化游戏，佢系唔会俾你拣香港定台湾译名噶嘛？即系净系得台湾嘅一路，即系大部分 繁体啦，当系 轨道会有人理你香港，因为香港嘅市场份额太细啊，对比台湾。咁所以其实一开始出嘅时候，大家都担心会唔会叫降蛋咧？因为你台湾叫降蛋，不过咁如果你拣翻香港中文版咧，佢就会叫高达嘅，即系。呢样嘢系欣慰嘅，但系飞云嗰个位我有啲唔系咁 OK 咯，真 系。系嗱，不过嗱，机战咧就系讲到呢一度啦，其实都可以仲可以讲下另外一部咧，我都觉得几有趣嘅游戏作品啊。咁呢个游戏作品，因为咧佢又好得意嘅，佢就回归翻咧以往大家玩游戏嘅时候咧，曾几何时好兴噶嘛，一啲双打游戏咧就会将个荧幕咧就劏开一半， 系 咁咧 Player One 同埋 Player Two 咧就各自望自己嗰边嘅。咁尤其是以前你知啊，嗰啲电视机咧细细部啊，讲紧系即系二十寸咁先算啦。你仲要同我劏开一半，即系嗰十寸画面俾你睇。咁但系当时玩咧都系好开心嘅。咁但系随住呢个游戏发展之后，尤其是而家网络发达咧，好多时候你双打，大家都系你坐喺屋企玩，我坐喺屋企玩，个电视已经唔使再劏开噶啦。嗱，其中一个例子就系 GT， 即系玩赛车游戏啦。以前嘅时候你玩 GT 一定系劏开一半，大家喺度斗快噶嘛。咁但系随住而家吓网络发展啦。咁大家喺屋企嘅话，咪自己望翻自己一部大电视咯。咁但系呢一部嘅游戏咧，偏偏就系有少少走翻嚟 old school 年代啊！纵然明明系有网络噶啦，咁但系唔得，佢都依然咧坚持就系要将个画面劏开，要两个玩家系讲到明，一定要两个玩家 坐喺部电视面前。 系啦，合作咁样样咧，去完成呢个游戏嘅。咁呢个游戏嘅名咧叫做 A Way Out， 咁就系一个逃狱嘅游戏嚟嘅。 嗱，讲起呢只游戏咧，真系要讲少少激气嘅嘢先。因为呢个 game 咧本身系由一间寂寂无名嘅游戏工作室开发嘅。咁佢出之前咧， 其實大家就冇乜期望嘅，即係諗住係啲小品作品咁樣啦，又或者係啲，因為佢條宣傳片咧，相對地係似一啲互動式電影嘅，即係例如之前有一隻叫做《暴雨殺機》啊，又或者一隻叫《Beyond Two Soul》，其實就係一啲你睇電影嘅啫，其實只不過好似，但係你有得撳掣咁樣。一開始我哋以為係呢一類遊戲嚟嘅，咁大家就算我同啲相熟嘅遊戲鋪問話：喂，呢隻使唔使訂啊？因為我係好有興趣嘅，咁佢就話唔使訂啦，呢啲 game 小品遊戲嚟， 邊度有人買㗎，大佬？你想要我入五隻翻嚟啦？ 但係唔好講喎，當年 Heavy Rain 初都大家都話冇咩人買，但後屘其實都幾熱嘅，都幾多人玩嘅。 我話俾你知，我真係嬲咗老闆，因為咧我梗係落去買，佢話冇喎。卖晒咯！ 你唔系咁讲噶，老板 系老板，你真系你嗰日同我讲话唔会有人买噶，点知转个头卖晒，跟住佢话要翻美版货，因为呢只 game 嘅亚洲版咧，一早已经断晒 线。咁你 download 到咧？ download 到嘅，即系如果你上网买咧，系买到 的。download 唔会 download 唔到啊？ 数位版有嘅， 数位版有嘅，但系问题，因为我啊中意储碟嘅，咁我好坚持每一只都要储碟，同埋我同样价钱，我攞只碟我开心啲。咁我周围去问咧，呢只游戏咧本身正价应该100几-200左右嘅啫， 唔贵 嘅，系啦200蚊左右嘅啫。但系问题咧，后屘炒咧炒到300几蚊，都未必买到添啊！我后屘就要出埋深水埗啊、黄金啊嗰啲，即系专卖机嗰啲啦。哇，真系黐线！我想讲咧。哇！呢、這个 game 仲好炒个机战嚟， 真系买唔到啊！ 真系买唔到， 除非你肯好比一个贵嘅价钱买咯。 同埋咧，如果你上嗰啲二手交易区睇咧，你会见到真系呢个真系好耐冇见过啦！就系、是、你见全个版面 都系 征求紧呢只 game 嘅，你只要一有人放咧。你係真係一分鐘都唔使就即刻有人收㗎啦！ 但其實講起呢個遊戲呢，我覺得佢本身有個設定係好有趣嘅，我都冇諗到會原來造就到大家會搶嘅，因為初呢個現象係意料之外嘅，有少少啦。點解呢？轉頭翻嚟講啊！ 胡嘉倫 August 楊樂生樂活玩家。 我哋讲起呢一个 A Way Out 啫，咁就一个双打游戏嚟嘅。嗱，咁据我所知，呢个游戏啱啱出嘅时候咧，即系就已经有讲过噶啦。呢个游戏咧，其实如果两个玩家玩，纵然吓唔系坐喺同一个地方吓，可能即系用网络连线咁先算啦，都唔使两只碟嘅。 系啦， 你有一个人买咗之后咧，嗰个人佢系可以邀请朋友一齐玩，仲要系唔系话玩一关，系可以成个游戏一齐体验噶。 因为呢只游戏啦，原生佢最初设计概念就是希望设计一只游戏可以两个人坐喺同一张 sofa 度，同一部机咁样玩啦。咁所以喺游戏主机度咧，大部分人都系用呢种模式嘅，即系你买一只碟，同一部机，两个人一齐玩。咁但系如果你买电脑版嘅话，佢 Origin 度买嘅，咁你其实系可以买咗一只之后，佢有一个叫做好友 Access 嘅系统咁样啦，就系我只需要邀请另一个好友，咁俾我邀请嗰个人咧，系唔需要买只游戏嘅。 系啦，咁佢就要当然啦，一定要你邀请佢先至可以玩到啦。 咁呢一种情况之下咧，系可以上网连线嘅。咁但系呢个游戏主打咧，都系希望大家坐喺隔篱玩嘅。即系如果你游戏主机版，其实都系坐喺隔篱玩噶啦。咁呢只游戏，我觉得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嗰个切割画面嘅方法啦。以往咧，其实就切割画面都系得两只嘅啫，其实一系就左右，一系就上下啦。咁但系近呢几年，就算有得切割画面嗰啲 game 咧，都唔多噶啦。其实佢切割完咧都要留黑边嘅。个原因就是因为只游戏可能本身16:9啦。咁如果你切咗上下嘅话咧，佢要维持翻16:9嘅比例咧，佢就变相一定要加黑边。咁你个 mon 本身已经细咗，再加黑边更加细。 咁玩落会好窄咧？ 系啦，会噶。所以嗱，呢一只游戏咧。 就唔會嘅。 如果觀望緊嘅朋友咧，我話俾你知，係完全唔會有黑邊嘅。同埋佢係一個比較叫做我會形容叫做動態式嘅切割畫面。佢唔係梗死咗上下或者左右嘅。 會因應個劇情 係 喐嘅。 冇錯，有佢喺某啲時候咧，可能係會切割多過兩個畫面嘅。即係當你觀察埋唔同嘅情況，我唔劇透啦。 咁呢個細心啊，佢 係啦。咁所以佢嗰個動態嘅切割畫面咧，係感覺好良好嘅，真係用曬你個用自己嘅每一寸，同埋你唔會覺得好似少咗啲嘢嘅，咁另一个好嘅地方就係佢运镜啊，即係如果你话呢隻 game 系咪一隻电影互动式电影咧，我话唔会嘅，但系佢个运镜方式好似电影嘅，因为佢入嚟有啲一镜到底嘅 shot 啊，佢会有啲 即係佢起碼你成個遊戲體驗睇落去呢係好有電影感 的。即係佢係有啲野心㗎喎睇嚟。 有啲野心㗎，而且佢唔會好似大部分遊戲只係固定一個視角，佢會變嚟變去嘅。即係有時係上帝視角，有時係變咗橫向嘅動作遊戲。 有時主觀。 係啦，有時又變返好似 GTA 咁樣。咁所以係好多彈性嘅。咁我諗如果呢隻遊戲為人救病兩大嘢啦，兩個大問題啦。一就是、一定要兩個人玩啦。嗱呢個係好處。但系 都可能系麻烦， 因为有啲人有啲人冇朋友， 因为真系嘅，好似我咁样， 夹唔到嘅真系。 你谂下，撞正嗰啲时间，你冇朋友上线嘅话，你又即系嗰啲时间更加难话揾一个人同你坐喺同一个地方玩添啦。 同埋你 点算咧？ 如果你想玩，其实你系想同一 pair 人一直打爆机噶嘛？你唔会话可能我第一关就同 Candy 打，第二关 同我打，系啦， 咁样断咗噶嘛？同埋我建议唔好。劇情上係需要你兩個人一齊玩去，你會有更加深嘅體驗， 因為即係會投入多啲， 會投入多啲有用嘅呢樣嘢。 佢呢個遊戲好得意嘅，佢係即係有一個 replay value 嘅，即係意思就係話咧，去到某一啲位嘅時候咧，因為佢有兩個角色啊嘛，咁咧有時候咧可能有一啲決定就係話你想用邊個角色。去做某啲嘢嘅， 系，因为嗱，不如讲翻即系游戏系点啦，嘅游戏就两个人， 系先讲呢一样嘢 ，Vincent 系啦，一个叫 Vincent， 一个叫做 Neo 系啦系啦，咁咧佢哋就即系闯监啦， 屠肉嘅两个人， 屠肉啦就要系啦，咁其实一开始玩嘅时候咧，我喺度谂咧呢个 game 其实系究竟类似嗰只电影，定系好似电影嗰套即系阿史泰龙嗰套咧咩？我唔记得咗啦，系啦， 有个 plan 去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总之两套我谂系边只模式啦。嗱，如果你问我边只模式咧，咁。我话俾你知系似后者多啲，似套电影多过似啊 Michael， 即系斗智多啲，系啦， 因为佢两个人咧，一个人就相对地食脑啲， 系 一个人咧就相对地暴力啲，咁就合作去屠肉嘅。嗱，但系咧，如果你期望成只游戏玩屠肉嘅话咧，咁我讲个真相俾，即系我唔剧透之下讲个真相俾你听啦， 小心啲， 系唔剧透嘅，佢屠肉。是占咗游戏嘅大概，我会形容三分一至二分一左右嘅啫。 系 啦，佢重点系喺屠肉之后嘅。 系，通常都系嘅。 系啦，咁而且佢屠肉嘅过程系有啲快嘅。 系 啊，即系你见人哋嗰啲屠肉戏或者屠肉电影，你又要搞大轮，又要闻啲地图呢个深度噶嘛。 但系佢好简单咯，同埋好儿戏嘅，有时候啲位系，即系留举一啲例子系咩咧？例如话，点解要两个人？去做一件屠肉嘅事情咧，即系例如话，我见到同房入边有一个囚犯，咁假设佢有个士巴拿，你好想攞嘅，咁咧于是乎两个人夹手夹脚咧，要攞个士巴拿啊嘛，一个人就扮同佢倾偈，你一个人唔觉意仔后边就蚀咗个士巴拿就，其实佢嗰个嘅即系所谓屠肉嗰个嘅实行咧，未必系大家谂到咁复杂嘅， 系啦，同埋系佢相对地咧系一条线行嘅，即系冇乜选择，即系有选择就 系 暴力定系自取咯。但系你唔会话，需要自己去谂点样屠肉嘅。即系其实佢嗰个提示系明显到 惊你 唔使谂噶啦， 即系惊你想 miss 都 miss 唔到。 系啊，佢直情有个指示话俾你听，跟住要做乜。咁我又觉得个自由度系争少少嘅。咁但系成个游戏体验系好好嘅，因为佢重点系两个人一齐玩啊。你两个人合作咧。系嗰、那个感觉已经好耐冇试过啦，即系打机咧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系变咗一个人玩意，就算你连上网玩都好，你始终都系隔住咗个 mon 啊嘛。但系呢一只游戏就带翻俾你同你朋友，或者你同你屋企人一齐坐翻喺同一张 sofa 度，一齐坐翻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空间入边去玩，我觉得呢一个卖点系。值得一试， 同埋要合作噶嘛，因为我见到有啲人上网玩嗰啲片段咧，系有一关几搞笑噶，佢唔知道两个主角咧系要背对背翘住大家，咁又唔知点解系要大家一人压一步，一人压一步，总之大家系夹住埲墙中间咧，系要慢慢移上去，似乎系要逃离嗰个嘅密室咁嘅环境嘅。 即系佢就系一个总之佢爬上好高位啦，咁冇梯，咁你所以只能够两个人背对背 一齐咁掹住埲墙向上喐咁样， 系要有节奏，即系两个人一齐咁， 所以要合作啦。 同埋相对地咧，嗱，如果你话你都谂紧。好唔好买翻去同屋企人玩咧？其实唔使咁担心，因为只游戏其实唔系好难玩嘅啫，相对地系易嘅，即系其实冇乜动作要素要求好高，唔存在呢啲嘢嘅。基本上你识揿掣咧，你就爆到机噶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乐活玩家， 上个礼拜嘅时候咧，同阿生做呢个电影圈都讲过一部嘅电影作品啊，史蒂芬史匹堡嘅新作啊，呢个挑战者一号 Ready Player One 啊，咁其实呢一部戏我哋即系嗰时候讲话，哇，睇嘅时候都好开心啊，因为如果尤其是你系即系有好多七八十年代嗰啲啊电影啊动画啊，你系嗰啲即系粉丝嘅话咧，你应该睇呢一部戏揾到好多嘅回忆啦， 同埋电玩都系啦。 咁因为其实呢一部戏入面都系讲紧一个 VR 世界，即系虽然咧个电影嘅故事咧就设定喺即系将来啦， 2045年 系啦。咁但系咧喺嗰个年代入面嘅人咧，基本上都系用呢个 VR 嘅设备咧，咁喺呢一个 VR 嘅世界入边咧，揾到自己嘅即系归属感嘅。 系 咁啊，亦都咧喺入边咧，因为个故事讲紧就系呢一个游戏嘅创办人啦，咁就即系已经 过世啦， 过身啦。咁但系喺死之前咧，佢就留低咗一大笔嘅遗产。 喂，大佬海贼王 系啊，就收埋咗喺呢一个嘅即系 VR 世界入边。咁总之咧，一班嘅玩家，只要你喺呢个 VR 世界入边咧，寻找到佢留低嘅彩蛋嘅话，呢个复活蛋，咁你就能够咧可以成为咗呢一间游戏公司嘅继承人。咁其实个古仔咧上个礼拜电影圈都讲过啦。我反而想同大家研究一下咧，就系因为其实佢而家喺呢一部作品入面出现嗰个打机，其实首先就系你要戴个 VR 眼罩啦。咁某程度同我哋玩 VR 游戏似嘅，因为当你戴咗呢个 VR 眼罩之后，我唔知听众朋友们有冇试过玩过啦。但系其实我即系早一两年咧参加嗰啲即系游戏展咧，其实都有玩过，就是、你戴上呢个 VR 眼罩咧，基本上你直头成个人啊，就已经系置身于个游戏世界边。佢游戏世界咧系可以好广阔嘅， 系 你个感觉咧，好似即阿凡达咁样样咧，系以另外一个嘅替身咧，就喺呢个游戏世界边咧就执行任务， 系啦， 去进行各种嘅活动咁样样。 咁你里边变乜嘢样都得嘅，所以就见到好多唔同嘅动漫人物出现咗咁。 系啦，咁当然啦，以即系而家 VR 技术嘅话，我哋喺个视觉感官上面咧，你已经得到即系一个都唔错嘅满足感嚟嘅。但系有时候咧系唔协调噶嘛，因为嗱，我哋都曾经讲过啦，你 VR 例如举例，我向前行，我向后行，我即系转左转右嘅话，有时候你会晕嘅，因为你个大脑同你个身体咧系唔系同步噶嘛？ 因为咧而家好多 VR 游戏啦，你点样控制佢行咧？因为 VR 通常都第一身噶啦，即系你其实代入咗个角色噶啦，但系你平时要行咧，推个手掣觉得模糊噶嘛， 个 上下左右噶嘛， 系啊。 咁但系你推得模糊，你个身体其实你 系 冇喐到噶嘛，咁所以你个大脑接收唔到你喐嗰个行动，但系你个视线又喐紧，呢个时候咧就会产生一种叫 VR 云或者 3D 云咁样嘅嘢啦。 所以好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喺呢一部啊 Ready Player One 入边咧，佢嗰个入面嗰个玩游戏嘅设计就系喺现实世界嘅玩家，佢除咗戴上呢个眼罩之外咧，佢要喺一个好似类似跑步机上面嘅地方咧， 系 行嘅， 系啦， 即系佢真系要确实地行。 嗱呢样嘢咧都唔需要话定电影世界先发生，因为其实我最近今个礼拜咧就去即系一个 VR。专门玩 VR 嘅场所咧，就尝试咗你啱啱讲嗰样嘢。因为其实而家 VR 啦，如果主流最平嗰套就 系 游戏机嗰套啦。咁其实电脑都有出自己嘅 VR 嘅，咁都有两三套大公司出噶啦。咁但系问题，如果你要喺屋企 set 套咁嘅 VR 咧，都10,000+。咁同埋最惨系咩？最惨系要有位啊， 系啦， 即系钱都是少。咁你知香港啊，蜗居啲啦。咁你就算有位咧，你其实仲可以有一套新嘅系统，就 系 有个地台嘅。咁个地台咧就会绑住你条腰。你就企喺个台上边，咁然之后你对鞋就再着一套叫做即系 VR 装置鞋咁样，其实有两个感应器绑住你只鞋嘅啫。咁你就可以喺个台度向前后左右行，嚟控制你个角色行嘅，即系你唔需要再用个粒 stick 噶啦，唔需要再用个粒蘑菇噶啦，你直接行咧，你个角色就会行嘅。咁佢原理点咧？其实就系有两种模式嘅，一系咧你对鞋就好跣嘅，其实你向前行咧你行唔到，即系你系跣紧嘅。但 系 因为那个捕捉器、那个感应器就知道你向前行， 即系好似 moonwalk 咁样样啦， 冇错啦，系啦，另一种模式咧就是你的鞋个底其实有个碌嘅，咁所以你一向前行，其实你又跣翻落去。咁啊睇落去咧，如果你作为一个旁观者，你睇哇好劲喎！而家连行都可以模拟到。我相信呢个比较少人感受过啦，但如果你感受过咧，绝对唔系嗰回事嚟嘅。因为你系 feel 到，你系感受到自己系冇向前行嘅，你 系 感受到其实你先喺条斜路度不断跌翻落嚟，即系个少少啲嘅斜路啦。其实你感觉到你系原地行紧嘅，同埋你玩到咁后期，你会发现佢唔系好灵敏咧，所以你就要特别去就去进行嗰个 moonwalk， 即系你真系要自己扮 moonwalk。所以 以你话会唔会行个感受好咧？唔一啲都唔好咯。 我谂住暂时呢一个即系科技仲未去到啦。不过其实又得意嘅，你讲紧呢个系因为电脑游戏嚟噶嘛？ 系系，因为即系 Steam 而家都出咗唔少嘅 VR game 啦。咁其实你配合埋嗰个 VR 装置同埋嗰个地台咧，就可以做到头先。 但我反而好想知道就系例如话嗰个装备咧，同嗰个游戏本身嗰个结合个同步率一唔一致先？ 系啦，呢个好重要啊！ 唉，真系老实说就真系差啲嘅。咁所以咧，就算配合埋呢一个地台咧，你都系会产生即系 VR 晕嘅。如果你本身系会嘅话啦，系啦，同埋就算你唔晕都好咧，你都系觉得怪怪地嘅。即系你明你系感，即系你唔系蠢，你一般人系感受到自己行紧向前，同埋喺原地行紧，系完全唔同感觉。 但系咁嗱，头先我哋讲开呢个 Ready Player One 呢部电影啊嘛，头先我讲嘅即系呢个眼罩，再加埋嗰个类似系跑步机嘅地台咧，都系一个最基本嘅措施。喺头先嗰部电影入边咧，系最穷嗰啲人咧，先至会系咁嘅啫。因为有钱嘅话咧，你开始会同一间即系专系出租呢一啲 VR 装备嘅公司咧，佢系会将一啲真系高科技嘅 VR 嘅用品咧，系出租俾人，甚至卖俾人嘅 VR 用品呢个 term 系啦， 怪。 咁其中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是、一套咧 VR 衫啊， 紧身嘅衣服， 紧身衣啊。咁其实初初你都系谂打机系打机啊，点解要着紧身衫咧？咁咁后屘咧，我发现原来因为咧。喺呢个 VR 世界入面呢，咁因为玩家同玩家之间角色同角色之间系有互动嘅。咁例如话我摸你，我捉摸你。 我打你。 我打你。咁呢你要有 feel 㗎嘛。如果你只戴眼罩加个跑步机嘅话呢，其实你係 feel 唔到任何嘢。 係啦，你都唔会有嗰啲缩呀鼻呀痛呀感觉。 係啦，咁但係呢原来当你着上咗呢个紧身衣之后呢，你系呢边一个部位嘅即係受到一啲嘅 contact 接触嘅话，无论係讲緊可能係即係 physical 嘅 contact 力度啊，甚至乎啦温度啊各方面嘢呢，你都能够即刻感受得到。 即係譬如举个例嘅乌加伦而家同我哋打緊交嘅话，如果即係一拳打落佢嘅身度呢，佢真係譬如我打佢心口先算啦，佢真人嗰个心口係真係感受到会痛嘅。 嗱係啦，甚至乎我想讲呢，就係佢呢一样嘢发展到即係唔好话就係打交啊，因为佢连包括内衣裤呢都系会有呢种紧身衣嘅。咁你谂下喺游戏世界入边，假设啊，你想同某一个角色温馨缠绵嘅话，你可以感受到当中人哋即系对你发出嘅嗰个嘅温柔嘅爱意嘅 嗰、那个触摸， 真系唔好意思，我嗱我见住你两位个表情， 唔好意思，我知个两个男人系会系有啲问题 嘅。再加嗱，因为咧，其实我之前咧，即系之前有唔同嘅日本 VR 展，即系日本系比较行得比较前嘅 VR 呢个方面咧，咁佢有其中一个展览咧，展出咗。真係好似你啱啱讲嘅嗰个产品，不过因为嗰个产品有特殊用途，所以我先我一路听你讲， 明白啦， 我有啲唔舒服。 我明嘅，但喺套戏里面嘅嗰个发明呢就唔係货嗰个用途嘅，係真係货你个角色所用嘅。 唔係淨係货嗰个用途。即係当然如果你係想 particular 向嗰个方向用嘅话，我问 你。你鍾意呀。 咁但係除此以外就即係有其他更加广泛嘅用途啦。 我都明白，其实 VR 呢我觉得讲即係个用途係好可以好广泛，但亦都不能够否认呢而家VR 发展得最蓬勃的那个产业咧，就是成人创业啦，因为佢太多人有咁嘅，我咁讲啦，太多人有咁嘅需要啦， 人嘅基本需要啦，其实 咁然之后即系有供应，或者有需求，就自然又会有供应噶啦。 技术亦都相对容易做到， 相对成熟。因为其实咧，你要拍摄呢类嘅影片，你只需一个全景嘅镜头，就已经搞掂噶啦。 难嘅呢个。 咁亦都日本真系朝紧呢个方向发展，即系而家净系得 VR， 啲人觉得感受唔够啊。 系， 所以佢就研究埋点样嗰啲紧身衣咧，令到有你嗰啲力度，就好似你啱啱讲嗰套电影。 其实先未有嗰个紧身衣之前咧，其实。你都知道早前都曾经有唔少消息传出过啦，即係除咗你视觉感官之外，佢都想可能喺嗅觉啊各方面呢、即係都可以配合到。嗱嗰啲就比较容易㗎，因为其实佢直头呢连个 VR 眼镜啊已经系存在咗一个气味嗰个嘢呢嚟摄咗去㗎嘛。即係必要时候你见到嘅话呢，佢就会因应你个眼镜就即刻呢释放埋嗰啲气味出嚟。 即係呢一个技术系唔难做到㗎。 係啦，已经唔难做到㗎啦。咁但我哋而家讲緊嘅系再进一步㗎嘛，即係就系讲緊你成个身体嘅触感㗎嘛。 系啊， 因为嗱呢样嘢有趣嘅地方就系话咩咧？你谂下嗱，无论你睇到个画面系即系系唔系成人内容都好啦，其实呢个唔系个重点，重点嘅就系话你个画面同你本身真系接收嘅信息咧系要一致， 完全同步， 同步。即系而家你讲 VR 嗰样嘢就系话，其实我就系一个镜头一个影像啫嘛。 其实你知自己系单机噶嘛， 系啦，冇乜嘢特别噶。咁但系如果佢适量嘅时间你睇紧画面，佢要传递到就例如话一啲 physical 嘅 contact， 即系真系一啲嘅接触， 你嗰件衫咧，系要即刻就要有一个嘅感应嘅话，啊，点样样可以做到呢个同步？其实我觉得咧呢样嘢可以研究一下，之后翻嚟继续。 吴嘉伦 ，August 杨乐生，乐活玩家。 剛才我們講開這個 VR 技術發展，那其實大家都知道現在 VR 不是單單滿足於只是視覺影像傳送的了。剛才我們講話在電影裡面講未來科幻電影都假設他們的 VR 技術出現了，跟著他們是有些緊身衣 ,VR 緊身衣呢是可以將一些體感呢傳達到你的身體那裡令你有感受的。 而且這件事都不是那麼科幻，因為現在日本的廠商真的研究的，而且也有了原型版出現了，即是你未買到， 是 但是他已經整了，是prototype已經出了來了。 所以剛才我們講到興起的時候，有個位置就是說了，喂，那究竟即是例如假設我們以往只是講看片，那我當你戴著 VR 眼罩看，咁因为佢就传送个影像俾你，其实就冇乜嘢特别要做嘅。咁但系当你加入咗啊，举例体感嘅元素，即系要你个身体感受到你睇到嘅嘢，即系话其实嗰条片个影像去到某一啲位，假设吓对面吓你喺影像入边，你望到个人佢搭你嘅膊头，你嘅膊头要即刻感应到。咁其实呢一个嘅技术系咪已经都做到下 咧？呢样嘢其实已经有噶啦。嗱，大家唔需要咁遥远嘅，你谂翻而家香港都有一啲叫做。声称叫 4D 戏院啦，其实佢就 系 将凳，有啲就将凳会喐啦， 同埋啲气味 咧，系啦，咁其实咧就系条片去到某个位，佢 mark 咗嗰个 time slot，mark 咗嗰个时间点， 系， 佢将凳就会可能 震 去唔同，系啦，去唔同嘅位震，又或者之前你阿凡达咁样有个直升机飞起咧，佢附近就会有个风扇喷出嚟， 系啦， 即系其实呢样嘢系唔难做到，你话即系其实你都系着住件紧身衣，你条片可能拍你膊头，咁你咪膊头嗰个紧身衣嗰个位捉一捉你咯，即系其实个技术咧系已经存在，甚至乎啊，我哋再向前下一步，头先讲紧片啦，而家日本咧其实就好，即系 VR 其实我真系不能够不讲，即系。VR 技術在成人發展是勁過在打機上面很多的。 很合理。 咁而且他們的緊身衣是連動了隻遊戲，即例如你有個人在前面搭你膊頭好，摸下你的肚又好咁樣啦。咁你亦都會同時間感受到那個觸感。咁當然亦都不是話好真的，因為而家其實很初創的階段嘅啫。但起碼你 feel 到那裡是有啲嘢喐啊，而且是即時運算的，不是話條片 set 咗喺邊個位，而是你個遊戲去到那個位，即系个角色掂你一下，你就感觉到呢一个技术咧系唔难做到，同埋已经做到。反而我觉得个重点系在于点样做得真啊，就好似而家 VR 其实都好 OK 噶，其实，但 系 个画面唔真啊嘛，同埋个成个配套真系差好远。 咁呢一个系再进一步添啦，因为你讲紧即系嗰个力度嘅触碰啊，即系例如话同样地，我系假设搭你膊头先算啦，咁你搭膊头有好多唔同嘅情况搭噶嘛，有啲系老死拍膊头。有啲係情人輕苦啊，咁嗱，即係我哋睇個畫面，當然嗰個嘅影像傳送嘅時候，會話俾你知大概係一個點樣樣嘅搭膊頭方式。咁但係你嘅力度感應，如果要做到輸出嗰個力度，要似翻 match 翻個畫面，咁當然亦都係再講求另外一種即係更加深層次嘅技術啊嘛，係咪？咁但係我其實理解點解成人發展係蓬勃嘅，即係喺呢一方面嘅技術應用咧，因為其實曾幾何時，即係你睇電影都有嘅，即係佢講緊又係喺未來嘅世界入邊咧。大家已经唔需要再去照记， 但系有啲虚拟嘅成人。 系啦，直头系讲紧咧，你行入去一个即系斗室入面，已经系装晒啲电脑设备，你就系坐喺张 sofa 椅入边，跟住接通你嘅大脑咧，基本上 就可以开始啦。 系啦，你就可以睇你想睇嘅影像。而嗰一样嘢，你谂下系。正系满足啊，完全系 customize 系 for 你自己嘅幻想。 我真系唔好意思，我又要再加嗱，先要声明我呢个真系冇去过噶，真系嗱，我有经过过，但我冇入过去。日本咧 系我行过门口嘛， 系行过门口， 绝对冇入过去， 但系就知道入边系做啲乜嘢啊嘛， 又知道个感觉。 嗱，呢个我真系从科技角度去解释呢件事嘅啫，即系从科技角度去了解一下呢个行业系点样。 O K， 日本咧呢一种。 即係呢一種行業呢一種模式係已經存在，就係佢間鋪頭咧，就係專門播放一啲成人嘅 VR， 然之後咧佢會咁，當然佢預設咗咁樣用嘅時候，佢嗰啲配套就會好好多啦。呢啲鋪頭喺日本已經有都為數不少嘅，對於我嚟講即係我行過都見到幾間嘅。而佢哋嗰個係真係平時一間大街打開門做生意嘅，即係唔係喺啲暗巷，亦都唔係話好陰森、好污糟咁樣嘅。我冇入過去啦，但我唔知道。 我讲四次， 好重，好重， 知噶啦。 但我想知道你首先嗱，未讲入边之前，我首先想问，点解你即系一睇就知嗱？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日本嗰啲即系可能啊，成人商店咁先算啦。咁你其实大抵你都即系知道，可能你个摆设啊、出嚟个画面啊、粘嗰啲 poster， 你知入边发生咩事嘅。但你点知入边嗰个系特别系 for VR 嘅先？ 嗱，首先咧就嗱，我就唔识睇日文嘅，但系咁我识睇英文噶嘛。VR 两个字系英文。 哦，佢有寫嘅。 咁同埋咧，因為其實喺日本，頭先都講過啦，即係發展 VR 產業嘅幾個龍頭咧，都好出名嘅。咁我本身就好中意科技嘢啊，你知。 係。 所以我不斷就留意住呢啲嘅資訊，我唔係淨係留意住成人嗰 part， 我留意住 科技嘅名義，你都行入去試啦。我同你講， 就喺你同隔離嗰個講，我要查探一位做節目。 唔係，你係為科技犧牲嘅。而家我想同你講就係。 咁所以我知嗰個牌子名，或者我知嗰間公司係專做呢個產業嘅。同埋因为呢一单嘢咧，即系呢一间公司整咗呢间咁嘅铺头咧，喺科技界系一件好大事、好大嘅件事嚟嘅，即 系 真系国际知名嘅。有啲人吓真系打住科技嘅名义，由欧洲搭飞机去日本，特登就去嗰间嘢，都有啲咁嘅人。 交流下， 好出名嘅呢间嘢就系啦。咁就唔系话归大家去唔去啦，即系只不过话俾大家知有呢一个行业出现咗。 咁系啦，咁你可以继续讲你头先想讲嘅嘢啦。咁点样咧？你喺外边远观系冇入过去噶。 系啦，我想讲啦，如果你可能而家幻想呢啲会话啊污糟啊，好阴森，好黑暗，绝对唔系噶，佢真系喺条最繁荣嘅大街，可能真系喺正中间， 即系闪晒灯咁样， 系啦，闪晒灯入到去，即系你我冇入过去啦， 得啦，知啦，入到去点啊？ 个门面咧系真系好光鲜，你完全觉得佢真系科技公司嚟嘅啫，即系你可能以为系真系玩个 VR 装置，咁但系 哦，因为有 VR 机铺噶嘛， 系有 VR， 系日本都有 VR 机铺噶嘛，即系佢成件事已经变相咗系一个唔系特别成人产业啊。仿佛好似一间普通嘅铺头，你普通人就可以行入去。我见你好有兴趣喎 ，Kenny。 唔系我头先咧，我知我最明白，佢就入去其实系打机，只不过系顺便就即系咦睇到原来人哋可以做其他嘢， 有几部机可以做呢啲嘅。 所以我冇清楚都 总之我冇去过啦， 知道明噶啦。 我知系咁嗱，但系其实嗱，即系我觉得呢一个 VR 科技咧，大家真系可以留意下。即系嗱，我觉得除咗你话喺成人行业啊，成人产业嗰方面咧嘅发展之外，即系我哋都讲啦 ，VR 嘅技术，你讲紧嘅就算系喺教育层面啊，或者喺 翻嚟， 唔系性教育层面啊， 有啲人话睇一啲地理嘅地方啊。即系去唔同沙漠啊，嗰啲都用紧噶啦。 甚至乎你知唔知？唔系啊，佢就讲话入人体入面啊。 话 M man 咁样，我呢个 即系系啊，嗱啱啊，你讲得 真系有用噶啦， 因为你讲得啱啊，嗱就系啦， 医学层面啦， 医学层面系啊，因为嗱真系我之前都曾经有访问过，即系佢哋话其实用呢个 VR 讲紧系一啲教授啊，佢哋话即系其实用 VR 咧可以帮到佢哋嘅学生， 无疑睇到人体里面嘅状况， 直头系因为嗱有咩嘢好得过我话俾你知我你嘅肠系点样，我走到边个咩情况，即系点样落到个胃入面， 即系核突，即系个医生佢唔系个医生佢同个病人讲，我梗系知你条肠系点噶啦，我入去。所以你唔使担心。以我所知咧，有啲球队咧都开始用一啲咁嘅科技咧，模拟啊，即系练波嘅时候或者开会事前嘅会议嘅时候就模拟啦。嗱，你而家笠住嗰嚿嘢啦。你对紧嗰队波，其实佢将对面嗰队嘅数据入咗去里边，你系可以谂幻想啊，到时我可能即系面对住咁样嘅阵势，咁样嘅球员，我点做咧？一个心理预备俾啲球队咧嘅球员咧，其实呢个咧，以我所知都开始喺一啲比较先进或者大嘅球会里边咧，系开始用紧噶啦。 乐活玩家，转头翻嚟继续。 家嗰啲嘅即係手機遊戲咧，我諗都係相當之揾錢嘅。雖然有時候我都唔係好明佢哋嘅揾錢方法係點樣樣。咁但係即係你見到咧喺網上面啊，假設你可能去啲唔知咩平台啊，可能睇片啊、出 post 啊，你會見到有好多嗰啲宣傳片咧，就係講一啲嘅手遊。呢啲手遊基本上你睇個名你都玩咩嘅咧？ 有啲睇到名连揿都唔想揿入去 嘅。有啲系啦，有啲就你揿都唔敢揿。 有啲就令你充满好奇嘅。 未必系唔想揿入去，系唔敢揿入去。即系有啲游戏咧，你都唔知道下唔下载好。 系因为特别我同胡嘉伦咧，系因为有个身份咧，系啦，我哋更加会觉得尴尬啦。咁讲到咁，我要介绍下发生咩事。 咁但系咧，即系同阿头先 August 嘅情况啊，有啲 喺日本 啦，佢就唔敢为咗呢个科学嘅名义咧，就系入去某一啲嘅。铺睇佢见识观摩，但系我同阿生系大无畏嘅， 因为节目嘅名义已经下载咗啦。 我又话节目嘅名义下载咗一个游戏玩。咁呢个游戏咧，即系我都头先点解会大家讲起呢一样嘢咧？因为其实事完咧，我就系讲起话有啲官人啊，同埋有啲妻妾啊，即系有关嘅题材电影啊，又或者吓游戏啊，咁啊讲下讲下就话，咦，最近有一只游戏咧，咁叫做一个官人就七个妻。 嗱，你听呢个名咧， 你肯定系游戏嚟嘅， 你揾到嘅， 因为其实你同埋咧，你见到呢个游戏最近喺网上面都有时候即系做一啲宣传。 系 啊，你睇睇 YouTube 会无端弹出嚟啊！ 咁作为一个游戏嘅玩家吓，我哋即系冇见识过一款咁样嘅游戏咧，都相当之吓唔称职，可以话 系落伍啊！简直 系啊，就系 out 添啊！我就可以话有少少即系不知所谓嘅感觉系。咁所以咧，于是乎咧就觉得点都要去即系见识一下。咁嗱，同埋大家都知道呢个游戏 包装得好啊， 因为咧呢一个游戏其实喺 iOS 系有噶嘛。 系啦， 咁大家都心谂。iOS 有嘅， 咁唔会太离谱嘅， 有几多嘢发生啊？ 因 为 苹果咧要你上，即系你要上架佢个 App Store 咧，就有好几多规范 嘅， 尤其是对成人内容咧，佢规得好严谨嘅。 系啦，咁即系可能真系讲紧一个好温馨嘅家庭生活咧，一个官人有七个妻， 比较博爱啦， 《鹿鼎记》嚟噶嘛？ 系啦，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和睦共处咧？仿佛呢个游戏系咪教你点样即系成为一个称职嘅丈夫吓，同埋爸爸？我谂下谂下之后就觉得哇唔系呢个游戏非玩不可， 可能有教意义 系啦，即系教科书嚟嘅游戏教科书。咁于是乎我就同阿生就话，不如我哋下载嚟玩下啦。 你以为你咁样讲今晚唔使跪玻璃咩？ 我 delete 咗只 game。 唔系咁玩咩嘅咧？到底 呢个后话咁啊？因为即系呢个唔系主要我哋想讲嘅内容。咁呢个游戏咧其实都几有趣嘅。一开始你入到去嘅时候咧，咁佢就俾你拣，因为你系 suppose 系饰演一个官先啦。 系 咁啊得意嘅，因为官嚟讲咧。佢俾你揀性别，咁啊有一揀男同一揀女，咁当中有啲即係疑似吴彦祖啊， 陈冠希咁嘅样， 疑似陈冠希啊咁嘅样啊， 都唔係疑似咁简单。 咁但係因为为咗呢即係我要体验呢个游戏嘛，咁於是乎我就反而揀咗做女，喎即係揀咗啲女仔样㗎。 当时我哋都喺度諗啊，会不会调返转嚟宠幸一啲男生呢？ 係啦，会唔会係咁样呢？咁因为即係都想睇下佢点样设定㗎嘛。 如果真係咁嘅，可以开拓埋女性市场都唔定啊。 都系嘅，其实因为我谂即系你谂下喺中国自古以嚟吓有咩女官啦，系咪？ 则天都讲嚟讲去咧， 就咁啊，所以就都谂住去体验一下啦。咁但系呢一个游戏，即系呢一个方面咧，实在系令我有啲失望啊。因为咧，虽然佢就系俾你拣咗个女嘅相片啊、图片咧，就系、好似仿翻成为你嘅角色啦。 系啦， 咁但系其实入边咧，你嘅身份都系个男儿身嚟嘅。 系啦，即系佢讲嘅内容啦，那个故事嘅背景咧，都系话俾你听，你系有一个青梅竹马嘅女仔咧，一路都系等紧你嘅。 同埋你系儿子咯，佢称呼你系一个儿子，因为你一开头咧就同你阿爸有一番好感人嘅对话。你个故事嘅设定好有趣嘅，即系一开头我谂紧一个官人七个妻有咩故事线可言咧？咁佢就话个古仔一开始嘅时候咧，咁就系你阿爸 书生咁 系啦，你阿爸咧大家都系好穷啊，即系啲穷人。咁佢就同你讲啊，你个家姐啊俾个狗官捉咗啊咁样。咁你又要谂下啦，咁点算咧？你谂住即对抗个狗官啦，定系谂一谂计咧？咁最后屘其实系冇乜计可施嘅，因为喺无钱嘅情况之下， 对方强势大 系啦，咩问题都解决唔到噶啦。咁于是乎咧，阿爸就只能够同你讲就阿仔，你都系啊俾心机读书啦， 考取功名， 考取功名系啦。咁啊，他人你翻嚟之后咧，咁你就可以咧救你家姐啦。咁如是者，你就要开始要学点样去做一个官啦。咁但系时光飞逝，真系眨眼啫，你就已经系一个官嚟噶啦。 系啦，九品嘅官 系啦。咁你啊成为九品官，咁翻嚟之后 咧，咁就開始咧就進行個遊戲。咁嗱，其實咧呢一個遊戲咧，玩下玩下咧，我就發現咧，同家庭倫理咧。就冇咩太大关系。 系啦，亦都同所谓 会失望。 所谓咩七个妻都系冇乜太大关系。 首先我发现咧，即系要如何寻到七个妻咧，最紧要都系花银两啊。 都系系真嘅银两， 真嘅银两啫。冇错啦。 咁你个进度就会快啦。 咁你就会快啦。如果唔系嘅话，你真系靠自己嘅聪明才智，慢慢去即系等你官运亨昌咧。咁我相信你花嘅时间就要比别人多一啲啦吓。咁但系真系就算俾你啦，因为我同阿生玩到一个咩位置，暂时叫。停低咗咧，就系当我哋娶到第一个老婆嘅时候，咁因为佢就要求嘅就 系 要你成为一个九品嘅正官咧，先至可以娶老婆， 先可以解开嗰个任务啊。 系，咁我都觉得 make sense 嘅，我哋即系做男仔嘅，梗系要有事业噶基础， 先有家庭啊， 先有家庭啊。如果 正面啊， 系啊，我都觉得合理嘅呢一方面咁。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好啦，气郁嚟咯。当你娶咗老婆之后，咁我哋要组织家庭，要开枝散叶噶嘛。 系， 咁究竟开枝散叶嘅过程系点样样咧？又系好简单。简单啊，眨一眨眼咧，咁你就突然间多咗个小朋友噶啦， 即系拖一拖手就有细路嗰啲嚟。 系啦，喂，但系最离谱嘅地方系咩咧？最离谱嘅地方就系咧，佢话俾你知你小朋友嘅资质咧系笨拙嘅， 系啦，即系唔知佢一开头已经知系笨拙噶啦。 佢又分咗几级噶，系笨拙。平庸， 最劲嗰个系神童， 最劲嘅神童。咁但系咧，你咩情况之下可以生到个神童嘅小朋友出嚟咧？咁咧就系要你同你嗰个嘅太太嘅亲密度啦。即系你哋越亲密嘅话咧，生嘅小朋友就越聪明噶啦。 喂，唔使怀胎十月嘅， 系冇嘅，眨一眨眼就头先一次眨一眨眼就得噶啦。咁但系咧，点样可以拉高你同你太太嘅亲密度咧？又系花啲银两啦吓， 买啲食物俾佢啦。 简单嚟讲啊，讲紧系花真正嘅银两可以又系啊。咁即系如是者嘅话，你要生一个聪明嘅小朋友，好简单嘅啫，花银两啦吓。咁即 系 讲到尾咧，呢个游戏咧，如果你要家庭和睦啊，你要你嘅小朋友咧个聪明伶俐， 同埋你嘅官运亨通嘅话咧， 好简单嘅啫，花啲银两啦，系啦。喂，咁但系嗱， 喂，同现实系一样喎，呢个游戏 系啊，所以我觉得好体验到啊，好体验到呢个游戏嘅乐趣喺边啦。 为官知道啊嘛， 为官知道系究竟点咧？嗱，咁但系讲真，呢个游戏咧，头先我哋讲咗咁耐咧，都只不过系一小篇幅嚟嘅啫，因为其实个游戏嘅主旋律咧，就真系同嗰啲妻妾唔系太有关系 嘅。嗰啲系一啲 bonus 咁嘅嘢啦。 呢个游戏，我觉得即系大家玩落之后咧，就发现其实嗰个名咧，只不过是一个 gimmick 嚟嘅， 系引你入去。 实际上面咧，佢系一个咧，真系讲求啊，就系一个嘅机智啊策略嘅游戏嚟嘅。因为佢讲咧就系你当你成为一个官之后咧，你要即系要提升自己嘅官运啊嘛。咁你要点样咧？就要学点样做一个清官。 系 咁啊？点样做一个清官咧？就系、是、你首先要打理你自己嗰间嘅，即系 呢个地方啦， 你个衙门啦。咁跟住咧，就系另外就系要点样去即系管理好你负责管理个区域嗰啲嘅 大小嘅事啊。 系啊，大小嘅事啊，即系例如话当嗰啲嘅人民啊受到一啲不公平嘅对待嘅时候啊，受到欺压嘅话，你点样出嚟伸张正义啊？点样对付其他奸官狗官啊？咁喺路上面你遇上嗰啲歹徒劫匪又点样对付佢啊？原来个游戏系玩呢一啲嘢 嘅，都系有少少 三系啦。 即系基本上咧，佢原本嗰个真实个馅咧，同一啲传统嗰啲嘅策略战略嘅游戏系冇乜大分别嘅。咁所以个名咧都系吸引你入去睇下，咁然后咧就发现哦，原来都系咁 嘅 啫。 但系多咗都多咗娶老婆嗰 part 嘅系嘛？ 多咗娶老婆嗰 part 嘅。咁嗱，当然啦，我最屘呢个游戏删除咗，梗系唔系因为佢冇得玩咩娶老婆嗰啲啦。 一定唔系呢个原因。 一定唔系呢个原因啦。 系啦。 咁就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其实我发现咧，即系嗱，我唔知道你哋玩呢类游戏咧，首先你上手嘅速度快唔快，同埋你投唔投入嗱，我自问咧，其实我就真系一般般嘅啫。我同阿生相比，因为头先咧，我同阿生一路喺度玩嘅过程咧，佢好快手嘅，即系佢直头咧知道呢个时间要做啲咩啊，嗰个时间得啦，就快可以升官啦，跟住后屘咧就快可以娶老婆啦，去啦去啦去啦咁样样。哇，仲喺度睇紧个系统系做紧啲咩嘢，我呢个揿入去之后咧，睇完之后转个头又会唔记得啊，要重复睇两三次咁样先至。明个游戏叫做稍微点样去运作咯，系。 吴嘉伦 ，August， 杨乐生，乐活玩家。 嗱，一開始就講過呢個機戰同埋 A Ways Out 啦，咁係關於逃獄㗎啦。咁其實呢個禮拜呢，除咗呢兩隻大作即係叫做如火如荼燒緊之外呢，仲有一隻呢都相信如果你打開機呢，就算你冇玩都已經聽佢大名㗎啦，就係講緊花塊。 有啲嘢亦做極地戰豪啦。 係啦，或者即係如果 玩家之间搞 get 就叫佢做即系远到喊， 远到喊， 远到喊啦， 远到喊嘅啫。 你真系咁讲噶， 你直译嘅啫嘛。喂，有原因嘅，因为其实花框咧系一只叫做开放式游戏嚟嘅， 个世界好大。 系啦，佢咧就冇佢有主线嘅，但系佢严格嚟讲就唔会好一步一步捉你去玩个主线嘅，所以你就要喺个大地图上边咧就去探索个主线喺边嘅。咁所以个地图又有啲大啦， 远到喊。 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有啲玩家戏称。叫做即系远到喊啦， 系啦。 今集就嚟到第五集，今集个故事其实都我觉得几吸引嘅， 系因为系讲邪教嘅， 系啦，就系、是、讲你去到我相信美国啦，虽然佢冇用真名啦， 蒙塔拿嘅地方， 系啦，你去到一个美国嘅一个州份或者一个即系叫做独立啲嘅地方啦，咁你就见到见证住一个邪教组织嘅兴起，咁你扮演住嘅嗰个角色咧就系、是、一个 初出茅庐嘅警探咁样， 探员咁样啦，咁你就啱啱就收到一份线报咁啊。是你同伴用他的生命换回来的，咁就是去揭发这个邪教组织的犯罪证据咁样啦，咁你又同另外几个拍档就一起去捉他咁样嘅，咁一捉佢嘅时候就捉咗啦，跟住就你啲拍档就死晒啦，咁样 得你一个啦， 跟住又唔知咁啱得咁巧，你个联络装置又坏咗啦，你又 call 唔到增援啦，你就要以一人之力咧去敌挡全个邪教组织嘅。 系 咁，今集个故事就系咁嘅。不过对于我嚟讲咧，如果要讲花块，即系最有印象嘅地方咧，就唔系佢个剧情，唔系佢个玩法，系咧佢总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彩蛋嘅，基本上系每一集都有噶啦、 嗯， 就系佢有一个特快通关。嘅系统， 是 即系平时你要爆机，可能你要打30个钟嘅、 嗯， 但系咧佢总系有一个彩蛋可以令你10分钟咧就爆机嘅。嗱，讲翻今集先，今集个都唔剧透噶啦，其实因为呢个唔系一个正常嘅游戏流程嚟嘅。咁今集就系话你要去捉嗰个邪教组织个阿头啦，咁、 嗯、 即系个教主咁样啦。咁、 嗯、 你就会同你即系几个警察兄弟就去捉佢咁样。咁如果你一捉佢咧，就会正常游戏嘅。咁你捉咗佢之后就会就发生即係有唔同嘅灾难出现，咁你啲兄弟瓜咗得返你，咁对抗成个邪教组织，好似头先咁讲咁啦。但係如果佢叫你捉嘅时候你唔捉，你一直企喺度，你真係乜都唔做，你就对住个邪教组织个头就乜都唔做，企喺度大概企几分钟呢，成个游戏呢就会即刻进入另一个剧情，你啲兄弟就会同你讲，喂你唔捉咁我哋走㗎喎。咁就走㗎喇。咁呢个劇情呢就爆机完㗎喇，跟住个故事就。但係呢个劇情某程度上嚟讲呢都系个 good end 嚟。因为你系冇人死。你亦都唔需要同佢战斗。咁就完咗㗎喇个故事。但係呢样嘢唔知系今集系咁㗎。上一集第四集都系咁㗎。 係因为其实我印象 Far Cry, 即系啦撇除今集啦，咁就出咗四集。 係。仲有一个系远古版啦，即系你当佢外传又好乜都好啦。 係。咁但系Far Cry 第四集啊，咁都可以话系成个系列嘅巅峰之作嚟嘅。咁啊，我印象中，因为其实上一集咧，佢个大佬亦都系非常之有魅力啦。咁啊，古仔都好有趣嘅。其实系讲个男主角咧，就一开始咧就捧住硬骨灰， 佢阿妈咪 嘅，系啊。咁咧就谂住咧，即系因为佢妈咪临死前咧就有个遗愿，就希望你将个骨灰咧就带翻去边度边度边度咁。咁其实咧，佢要去咧就系一个喜马拉雅山脉嘅一个好偏远，即系好落后嘅地方。咁而佢阿妈就 系 想佢骨灰放喺嗰度。咁啊，点知咧喺搭巴士嘅途中咧，就竟然俾人哋截劫咗。咁啊，喺个直升机嗰度咧，就走出一个咧，即系非常之网络个样，已经系凶残成性啊，几近 大佬啦 嘅大佬啦咁。咁呢个大佬咧，即系一开头嘅时候，其实你真系睇佢对白咧，已经系讲到明，其实佢系好需要别人遵从自己指示嘅。因为佢其中一个对白，我记得好深刻嘅就系佢同佢条僆讲嘅话：，我叫你系停低嘅巴士，唔系叫你射嘅巴士，即系 shoot 同埋 stop。系点样听都唔会系一样噶嘛，咁样咁就因为佢下属冇跟足指示咧，咁喺呢个男主角面前，咁佢将佢个下属就当场咁样就杀咗啦，处决啦。咁亦都因为咁样呢、這个男主角咧，对于呢一个嘅大佬咧，其实就抱有一个非常之唔好嘅第一印象。 系啊，同埋咧喺啲宣传片度就会话俾你知，呢个大佬其实系奸人嚟嘅，即系你已经先入为主咗，佢就系你嘅敌人。 系啦，咁但系咧，咁呢个系个游戏一开始嘅时候，咁啊咗一声，跟住后屘就蒙头将个男主角就带咗去一个嘅。地方咁啊，喺个室内咧就喺嗰张台上面就摆晒美食出嚟嘅。咁咧，跟住后屘个大佬就喺佢面前就讲咗好多即系佢自己嘅故事啦。咁啊，讲下讲下嘅时候咧，忽然间有事要走开， 真系经典呢。 咁啊，行开咗嘅时候咧，咁佢就同个男主角讲，佢就话嗱。而家咧，我出去做啲嘢，你喺度咧慢慢享受你嘅台上面嘅食物。咁咧，千祈唔好喐， 转头咧，我就会翻嚟揾你噶啦。 咁嗱，嗰一刻你要知道，你系类似俾人挟持住咁噶嘛？ 冇错。 咁根据游戏嗰个即系一般个谂法，就系你而家要趁个 boss 走开咗嘅时候， 你做啲嘢啦， 梗系走佬啦。 一系走佬，一系就喺周围抄，睇下抄啲咩，有啲咩物件可以帮你逃生啊，诸如此类噶啦。 同埋个游戏都好明显诱导紧你走佬噶啦。 系啦。 咁但系你一走佬咧，个游戏就正式开始嘅。 系。 咁你就之后要经历千辛万苦，又要同佢死过咁样搞一大轮。咁几十个钟之后咧，你就爆脑机噶啦。 系， 但系如果你好听话， 系 你系真系坐定定唔喐， 系 完全唔好搞嘢， 系 系啦，即系乜都唔做就坐定定，乖乖地等佢，会等大概十分钟左右啦。 系 系啦，个大佬就会翻翻嚟嘅。 系咁，佢咧就会咧带你咧就系将你妈妈嘅骨灰咧就揾你揾就系揾你想要去即系埋嗰个地方咧，咁就安置好咁样样嘅。 系好人嚟嘅，最尾原来发现系。 咁嗱，当然其实咧呢一个游戏咧佢。都有三个结局嘅，头先我哋讲其中一个啦。 咁如果你当嗰个系结局啦， 系啦。咁因为其实佢最后尾佢都系想做嗰件事，就系将佢妈妈嘅遗愿就系完成啫嘛。 系。 咁所以咧，其实你去到最后尾咧，就系、是、究竟佢可唔可以完成？咁当然啦，头先 August 讲嘅就系话，如果你唔一开头跟呢、這、一个即系吓，即系听佢指示话定定咁样样唔喐嘅话，咁你之后就系千辛万苦翻翻嚟，最后尾你会遇上呢个大佬嘅。咁亦都会有一轮嘅互动，你亦都要再作抉择嘅。咁但系咧都有个结局，就系搞完一大轮之后，其实最后尾佢都系带你上去安放个骨灰咁样样。咁不过就系、是、当你即系经历晒所有嘢之后咧，你睇翻个故事，其实你就会明白点解一开始呢、這、一个即系所谓邪恶嘅大佬啊，呢、這个 boss 咧，佢就会对于佢嘅即系手下会有一啲咁暴力嘅即系举动啊。对个男主角点解会系咁样样啊？因为原来你睇翻。故事咧系佢有一段嘅过去，系同个男主角佢妈妈系有一啲嘅渊源嘅， 系 咁而你 系啦，系啦，系旧相识嚟嘅，严格嚟讲可以话系 系啦。咁所以你即系当你睇晒成个故事，你就会即系对于呢个游戏咧，即系喺嗰个嘅故事上面嘅铺排啊，同埋嗰个嘅游戏嗰个嘅故事上面嘅设计咧，你系会觉得佢系好有心思嘅一个游戏嚟。 系啦，所以呢个亦都系点解第四集系到而家为止，即系叫做系最巅峰之作啦。咁嗱，如果冇玩过花魁，我略略讲下佢点玩啦。其实佢都系一个第一身射击嚟嘅。咁佢就同尤其是佢第五集呢一个系统特别做得好，即系特别劲，我觉得做得唔错嘅。虽然好多人就觉得个系统都系麻麻地啦。佢、就系冇一条好明显嘅主线嘅，即系好似头先开始咁讲啦。佢就系你有啲主要目标要完成，即系个第五集就系你要杀个邪教有四个阿头嘅，你就逐个去杀。咁但系咧，佢唔会规定你杀边个先嘅，所以佢唔系一个。线性嘅游戏嚟嘅，佢系你要去不断唔同嘅地方咧，就建立你嘅势力。 嗯， 即系所以咧，佢成个地图系你点去都得嘅、 嗯， 你只要谂到方法去就得噶啦。 系， 同埋你点样去杀人，点样去完成任务，系完全自由嘅，佢系冇一个。既定嘅方法教嚟嘅，即系例如啦，我啱啱玩紧第五集咧，佢就例如有啲你要去歼灭个基地咁样，咁、你当然可以潜入去逐个逐个杀啦，又或者攞住支枪，好似即系啲 limbo 咁样冲入去。系咁一个打十个咁都得嘅，亦都可以咧去揸架武装直升机嚟，咁啊屈佢哋机都得嘅。嗱、不过咧，我都明点解啲人，因为今集其实有啲缺点就系咧，虽然网络好多唔同嘅方法，但系到最尾咧，你都只会用直升机， 系 因为咧我就咁一个人慢慢摸入去，又要搞一大轮，我即系一开始系好玩嘅，但我摸咗几次，我发现其实个基地都差唔多样，我用直升机。就快方便，你谂下，我都有直升机对住啲手无寸铁嘅人，系咪易好多咧？即系呢一啲开放世界，其实都有呢一类嘅问题嘅，就 系、 是、好似好多嘢拣， 但又好似好重复咁。 系啊，其实三个无双都系嘅，三无双真系黐线嘅，三个无双又话有好多唔同方法攻城，到最尾你每一个人都系冲入去就要斩死个大佬嘅啫嘛，因为呢个方法最快啊嘛。即系我谂，即系而家 open world 嘅游戏。即系啲厂商系要谂下点样走出呢一个框框咯，即系有好多选择啊，但系每个选择都即系仿佛好似好多选择，但系每一个选择到最尾你都系到最后你都系用一个最方便、最快捷、最简单嘅方法啦。对于玩家嚟讲，咁就冇乜瘾咯。 系咁啊，呢个 Far Cry 咧，我哋今晚就讲到呢一度啦，时间都差唔多啦，听晚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听日再见啦。